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5520。 现在时间是10月11日星期一下午3:10。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近况吧。 好，已经上一集没有聊近况，接下来补充一下。 对，因为我们心里就想说上一集一定会聊超满，殊不知真的就这样一小时过了。 对，不出所料这样子。 在前几期的近况里面啊，零二有说就是他的工作是在辅导学生嘛，就是那种客服的方式。 对。 然后呢，他的学生呢都会很容易出一些状况，譬如说出什么车祸，或者是有一个比较扯的，就是什么他爸爸骨折这些的。 对。 我发现他开始把魔爪伸向他身边的人了。 我很抱歉。 我前天上班的时候，就是一颗灯就从就是洞里面脱落，就在我头上。 它是镶嵌的那种灯。 对。我跟你讲，还好那颗灯是有被线缠着，不然哦，那颗灯直接我头破血流哎、 欸！我说这件事我要负责吗？是我应该要负责的吗？ 要吧，我应该跟你见面没多久之后就这样掉下来了。 对，但我真的需要跟大家就是告诫一件事情，就在今天早上，就是刚刚的时候， 刚刚吗？ 对，学生就传了讯息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就说他就是出车祸，然后脚骨折。 看看你。 然后他还是我的学生， 看看你。 然后再 魔爪不会停哎、欸，就珍惜生命，远离零二哎。 对，然后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不是跟你说我先前去花莲吗？ 嗯。 然后前阵子前两周的时候，花莲不是有一间民宿倒塌？ 对，是你刚好也住在那儿吗？ 我没有，我没有住在那，但我同事有问我说我们经过，我说应该没有吧，花莲那么大。他说可是在火车站附近哎、欸，我说 突然 那好像有、欸， 突然觉得有经过。 这件事也是要我要负责吗？我要负责。 你的魔爪到底要伸向哪？ 然后承担的事情好多。 我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集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跟上一集同一天录的，那今天就是 Fisher 也会跟我们一起录完今天的主题。 对，所以再次欢迎 Fisher。 耶耶耶！好，我们来让零二来分享他的近况。 对，因为这个近况也是跟就是 Fisher 有 跟灾难有關 也不算有关系，非常的灾难，灾难到一个不行。那 Fisher 有就是参与其中，他不是参与，他算分担我的烦忧。 OK， 好 吧。 这个故事呢，就是要从上个礼拜开始说起。 嗯， 好，我们的公司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开放式的空间，它不是那样一格一格的隔间。那我们的办公室它总共会有左边一个厕所，右边一个厕所。那我们通常一般大家用的都会是右边的那个厕所，那这个是女生专用，所以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用那一间。比较少，基本上就是在那边。 Fisher 已经笑到不行。 在那边工作以来，我大概只在左边那间厕所，大概上过2到3次厕所。 你在那边工作多少？一年。 搬到那个新的办公室，大概已经半年左右的时间。 OK， 好，就在礼拜四的时候，上礼拜四，好死不死那一天刚好女生厕所有人，所以我就只好去左边那间厕所，又这么的刚好，那一天是个大的。 是大便吗？ 对 ，OK。 好，这到这里就一切都还很正常。好，要先讲一个前提，左边的那间厕所在我们刚搬进去新的办公室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堵住过。 OK。 但那个时候发生悲剧不是我，然后那时候他们也就 是。 是 一位男孩子。 是一个女生，反正后来就是他们有成功的，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就是通了那个马桶。那个马桶从此以后基本上过了已经大概4-5个月都没有再堵住过。好。我都已经想这个前提，大家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堵住了。 对吗？他堵住了。他在堵住的那一刹那，哇，对我就是大了。而且重点是，他不是固体。 啊？ 哦，他是吸的。 他是吸的。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跟你详细的描述。 我在想吸的跟固体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是固体的、啊，因为它 吸的用水冲就还可以弄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重点就是它冲不下去，所以它那个水是往上涌的。那往上涌的，如果是固体的，它可能就不会那么快的散开。但是如果是吸的，就是会散开。 所以 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停。它没有到涌出来，但是它就是接近平的那样子，然后就是会有各种， 哦、 好了，反正就是会有各种的，对我身体里面的东西在上面就是漂流这样子。好，然后我看到那个状况，想说干死定了，妈怎么那么衰，怎么就我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我跟马桶真的有仇。然后我就想说惨了惨了怎么办？然后因为我在里面真的太慌张了，然后在厕所里面也没有那什么通马桶的都没有，然后想要死定了，而且那个状况是 我在公司的形象是会就是瞬间破灭那一种。 这样原本是不会大便的少女，是不是？ 这也没到那么夸张程度，但就是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想说，干我也太衰了。然后我就后来赶快冲去找 Fisher， 就说：“哎、欸，怎么办？马桶堵住了。”然后他就后来跟我讲了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事务部的女同事，她就是平常可能在帮我们处理一些杂事这样子。我就问她说怎么办，然后唯一至今只有她一个人看过那个东西，因为她要帮我。但是她后来就跑来跟我说怎么办，她也不知道，她也不会去通这个东西，她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后来就跟我说，就是洗手台下面可能有那种就是溶液，可以去看能不能溶解掉，就是排堵住的地方， 还是失败。 对，试了两天还是失败。 两天，所以那个屎就在那边存活两天，你 更久 不止不止。然后两个礼拜，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因为我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刚刚不是说第一次堵住的时候是有一个男的同事就是去处理这一切嘛？然后我就问那个女同，就是看过这一切发生的女同事，就说你能不能叫那个人来帮忙通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不知道怎么讲，他怕他会说溜嘴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我真的不会通。我之前曾经在，因为晚上的时候大家都下班，只有我一个人留比较晚，我就自己偷偷的通过，然后失败，然后就把命案现场留在那里，然后就回家。对，然后隔天的时候我就遇到那个男同事，但我想说惨了，我因为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我 那个厕所都没有人用吗？ 被封起来。 对，就是第一时间那个女同事就帮我贴了一张，就是对堵住的纸条，就不会有人进去这样子。然后隔天我就遇到那个男同事，我想说怎么办？我要自己自白吗？还是说我就是假装不知道是谁做的？然后我就演了一出，就是很 不知道是谁做的。 对，我就他来找我们谈事情的时候，他准备要走了，然后我就顺口跟他说：“哎、欸，你现在不是就是有帮忙通那个马桶吗？他现在又堵住了、欸，你看要不要有空的时候可能可以看一下。” 你很稀松平常讲。 对，我就是其实内心就是觉得很抱歉哦、喔。 他因为这件事情想要离职。 对，我干，我当下真的想离职，我已经连离职的理由都已经想好了，真的太尴尬了。我就是 离职的理由是什么？塞马桶塞住。 我跟你讲，我想超多的，我就会想说，踩的那个容易在里面，然后又冲不下去，那个马桶会不会就是被损毁啊，或者是被侵蚀，然后整个马桶就坏掉，然后整个要重新换。我内心的小剧场就是一大堆，然后我就很想要，我很想逃避这一切，我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嗯我就这样内心煎熬了，然后那一间厕所就真的没人处理，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然后每天 那个男同事也没有帮你， 他那时候好像没有当下就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是觉得太恶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大概三四天，我就是装没事，但其实我心里明明就在意的要死。嗯，我想说怎么办？我到底是要去亲他，还是我真的要自己处理？嗯，然后我就。当下我就觉得自己人就是内心很纠结，然后觉得自己真实的人性很丑恶，我竟然就是逃避这一切。你不知道我内心有多痛苦。 哇，三个人 笑得很。然后自己一直隐瞒着这个秘密、嗯、然后又很羞耻，我也没有办法就是随便跟别人讲，就讲了也很尴尬、嗯、然后看到那些东西更尴尬。然后我本来还有想说，要不要早一天晚上，我就是先把那个旁边，因为他后来就是 有溢出来， 没有，他没有溢出来，他不是我跟你说是平的嘛。后来就是到了那个溶液之后，它就是水会慢慢的退下去，可是冲水之后它还是会涌上来。嗯，那现在的状况就是它是下面是上面是没水的，是干的，然后浮在上面的东西就会贴在墙壁上面。那这个状况就会很恶心，那我就想说怎么办？那我还是我先把那个先清干净，那这样要有人来帮忙的时候通会比较干净一点。但我又觉得这个行为很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晚上默默会有一个犯人就是去清这一切，好像不是很自然，所以我最后的选择就会是昧着我的良心，就假装这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嗯。那为什么我现在可以这么坦然的，就是讲 处理好了吗？ 讲这件事情，就是在礼拜四的时候，就是在隔一个礼拜四。那个男同事，他终于又再次的把他通，就是修好了。 好，谢谢男同事。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部门刚好中间会隔面墙，嗯，那个事务室的那个女生，她就是呐喊说：“哦，通好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真的很想冲过去拥抱他一下，但是我不行，我真的是很想送他礼盒，或是给他一个掌声，但是我不行。” 我现在就很能够理解那些就是可能犯了命案或者是那些犯人就是内心的愧疚感， 不是那个不一样好不好？ 我内心 你没有办法、啊， 我是超愧疚的，愧疚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是这样子隐瞒了这个一个罪行，然后就是一直到现在，嗯，幸好就是他有就是帮我处理好这一切，我就可以把这一个礼拜的心里的石头放下来，这样 好。 我内心的超纠结，我真的是速度想要离职。然后我本来还想说，我要不要找一天晚上只有我跟主管上班的时候，我跟他就是自白这一切。 你最后做了这件事吗？ 没有。 好， 我就是想说在，我拉不下脸，我真的 就算了，让这件事情过去了好不好？就让它过去了。 我无法鼓起勇气，因为我的主管看起来也是一个很会捅马桶的人。 你主管是男生吗？ 是男生，他就是一个很照顾我们的一个。 我觉得你找一天跟他讲一下吧。 现在吗？ 某个正当的时机？ 为什么？ 这个 闲当闲聊，这样才可以当做是已经释怀了。 我没有办法，真 是。哎，又不是你故意的，那是厕所烂 的。不是我故意的，但还是很恶啊，因为你没有看到现场，所以你大概没有办法想象，就是 有你没有看到现场哦。 他不敢看， 我没有。因为我不是我那时候在忙，好不好？ 我跟他讲的时候是事情都已经发生，然后已经贴了那张纸条，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人 在进去， 就只有我，就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默默进去再看一下，啊，还是 堵 住，怎么看起 来？但好险不是发生在你的厕所， 我觉得发生在我厕所我还觉得还好哎，我还可以再找水电来就是自己修，但是在那个大众的场合， 你可以默默的叫水电去公司修啊。 那太怪，那就是大家会问说这是谁叫来的、 啊，就推给那个女生啊。 那我 就跟她 say 好就好了。 我真的不行，我对她我也觉得很愧疚，因为她要跟我一起保守这个秘密，就等于是说我的罪恶感也她要一起承担。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好丑肉的人类， 好烦哦、喔。 我真的好想让大家看现在零二， 内心纠结， 他就是边讲话然后边对自己摇头，太好笑了。 然后我就那时候好讨厌自己哦，我还跟我男朋友讲电话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然后他还一直安慰我。 我以为你男朋友会笑你， 会笑，他就说大便是人之常情。 我想他好像搞错重点了， 他说没关系啊，大便是人之常情什么的。我说不行， 不是卡 少女是不大便的。 什么嘞？ 少女是不大便的。 可是你已经不是少女了， 很羞耻、欸， 少妇， 怎么少妇？就很羞耻。这是我近期发生过史上最悲剧的事情。我觉得我跟马桶真的有仇。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前阵子，就是他在这个家，他的马桶水箱破裂，他在上一个家马桶的下缘漏水。 對， 我帮大家复习完了，这是他第三个马桶灾难。 是，而且还是不是自己家裡， 不在家里。对 对，然后我就从此以后发誓， 再不上厕所， 人生不是人生，我再也不会去那个左边厕所。 那你 就算我尿漏出来，我也再不会去。 那你不要害右边的被堵住啊。 不是我的关系吗？我跟你讲，我真的很衰，一定是以前的人，就是一定有丢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我就是那个最后一个。 你不要把魔爪伸向右边的厕所。 就是最后一个，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是那种就是拉了很多就堵住就算，我是拉稀的，绝对没有堵住的可能。 哎、欸，如果是拉整条，你还可以用手去把它捧。 我觉得节目坏掉了、 那个可能还好处理，就是你用个塑胶袋套住，然后抓起来就好。但别拉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便是很重要的。 你要找我真的有内心阴影哎、欸，这真的是一个。 下次拉稀的都会觉得，干会不会堵住？ 对，我真的现在真的会有很强烈的阴影，我好害怕，可是我又忍不住，我真的很想大上大的。对不起，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听。 我们要附注，就是标题要附注。 对，前十五分钟吃饭不要听。 对，好，我们来进今天的主题。 好， 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要想要跟大家就是玩一个心理测验，就是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执行，干嘛 啦？ 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玩这个心理测验的话，你们就每听完一题题目，然后就暂停。然后写下你的答案，就是不要被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的答案影响。就是心理测验还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直觉， 直觉不要想太多。 然后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答，就是我等一下会问一个问题，然后会 这个解析，就是你们给我的回答是很开放性的，那解析也是很开放性的。那如果你做完之后，你有想要知道你自己的答案的话，欢迎你寄 email 给我们。然后，对，解析的人是我， 伊巴会亲自解析给你。 对，我会努力，因为其实我很久没有帮人家解析这一题了。 是会以回信的方式吗？ 对，以回信的方式。 对。Okay.欢迎大家写信来， 他可能会回一千个字哦。 我不确定。 先讲一下题目的几个， 毕竟我是一个很多话的人。我来看一下，总共会有5到6个题目。 OK， 对，然后他就是每一题的题目都可以让你回答出比较长的答案， 具体的答案这样子。 没错。 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 你准备好吗 ？Feature 准备好了吗？ Yeah. 好，来吧。 好。哦，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 email 是5520pockets@gmail.com。你有兴趣的话，记得就是要按暂停， 对， 然后我们聊聊。 嗯， 好。第一题是，如果你眼前出现一个六面体，它的材质啊，它的大小，对它的就是任何形容都可以，就越详细越好。好，那第二题是，你如果现在眼前出现一匹马，它在哪里？它在做什么？它长得怎样？对它的形容也是越细越好，就是包含它的行为啊，还有它的所在地，这样都是越细越好。第三题是，如果你眼前出现一个梯子，那它会有什么功？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它长得怎么样？它用什么材质？前面这三题全部都是，就是如果可以把答案讲得越细越好，然后。都要是比较偏直觉性，你想到什么，你就直接把你心里的那个画面讲出来，写下来。 所以要描述多一点，对不对？ 对，描述多一点。 好， 好，第四题的话，刚刚讲的那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六面体，第二个是马，第三个是梯子，这三个东西应该会分布在你家的哪边？好，第五题是，如果今天有龙卷风来了。你会做一些什么预防的措施吗？就是会对这三个刚刚讲的三个东西做些什么吗？这样。好，第六题的话是，你在龙卷风过后会发生什么事？灾后的景象会是怎样？ 哦，是看到的景象吗？ 就灾后，就是对，就是灾后的景象。 OK。 对，主要当然也是会落在说你这三个东西会怎么样。 好， 好，我写好了，你必须写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好。 看你们谁要先都可以。 那从第一题开始解析，对不对？那我先好了。 好， 好，第一题的话是六面体，对不对？ 对。 好，我的话，我想的是一个透明的，嗯、然后材质是亚克力的。 嗯， 然后大小大概是手两只手捧起来的这个大小。 嗯， 对。那 Fisher， 我是镜面的，像 disco 球那样子，然后会闪亮亮的。 哦、 对。 那大小呢？ 大小就像 disco 球那样。 哦。 那 disco 球有大有小。 哦，就是 跟你的头一样大吗？ 我觉得听众可能没有办法知道 Fisher 头有多大、欸， 一般人类头大小。篮球、 就是可以把 篮球、排球， 不差不多吗？ 没有啊， 排球比较大， 排球小。 对，你说排球比较小，我说篮球比较大，我们同时。 哪一个？ 好，排球好了， 排球，所以不算太大。嗯， 对。 好，六面体的这个解析啊，就如果你们等一下有想到对你们的六面体的新的想法，或者是想补充什么，都可以随时跟我说。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会，譬如说你讲到第二题的时候，我可能还在想第一题，我再补充告诉你。 好好紧张。 好，六面体的话就是代表我这个本体，所以对你来说，如果你的球是透明的，那可能代表其实你很算是蛮愿意让别人看到你的。 OK， 马桶世界。这不太准哦。 对对对，我刚刚就我觉得，像如果以我对你的了解，我好像觉得你好像不是一个非常愿意整个让人家看到的人。但是解析是说，觉得你是一个算是容易了解的人，容易看到你的人、 okay. 这样。然后大家的大小差不多都是这样，就代表你对你自我分量的感知。你觉得对你来说，你的重量是相当于你刚刚讲多大？两颗手，两个 手 掌捧起来，就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是这样。 OK， 对。然后像你的话，你说是镜面， 嗯， 我觉得镜面有超级多意思。我觉得像你可能会是一个可能想法很， 幻想，或者会不会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幻想的层面很居多，你会觉得镜子里面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就等于你可能同时生活在你现在现实生活的人生，然后但你其实对你的生活有另外一个想法，会可能会有更好的，或是就是感觉你是一个本我，但你是两个人在活， 怎么像人格分裂？ 也不能这样讲哎、欸， 但我确实觉得你有蛮少女的一面的。 对，就是会感觉是像是两个个性的那种感觉，就是以我自己的对你们的解析会是这样的感觉。嗯、对， 算。 然后如果但其实像如果是镜面的话，镜面的话，因为它是直接反射出去的，嗯、所以代表如果你同时被代表你如果被人家伤害，你会希望用一样的方式去伤害那个人。然后 好像 没有，其实我没有。 对，这都是我的解析，但当然你们也可以再透过我的解析去延伸出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答案的想法，就是都是很开放的。那如果是镜面的话，代表他可能是看不到这颗球里面到底是什么的，对不对？那相对来说跟零二比起来 ，Fisher 的可能就会比较不想这么敞开，就是让别人很容易看到。但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刚好相反。 对，我也觉得是刚好相反、欸、就是以我对两位的认知，会觉得比较相反。 对， 或者是说是看是对对象是谁吧。如果是对我完全不熟悉的人，我完全不想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嗯， 对。 嗯、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可能是第一眼看到你们，如果我觉得我换一个讲法，可能第一眼看到你会觉得你比较好了解，那你比较不好了解。嗯、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哦，那确实 可能 是 第一眼的观感。 我比较蛮擅长会伪装嘛，或是见人说人话。 OK OK， 像我以前就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分类， 嗯， 这个人是适合聊什么的，这个人是适合聊什么的。那我就是只跟他聊这一块、嗯，就不会去再去深讲其他的东西。 哦、oh, ，OK， 类似像这样， 我都同步更新哎、欸。 哦，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很不一样的， 嗯， 很不一样的类型。 好，那换我讲我的答案跟我自己的解析，因为我是很久以前就做过，然后我有把它写起来。然后我的六面体是很大，很像防护罩，天空之城这么大的那种感觉。 哦、oh.。 然后材质的部分是强化玻璃。然后每一条线，就是它的每一个接线是铁灰色的铁，然后整个空间都色调都铁灰的那种，对，然后它是强化玻璃，然后对我的想象是我子弹也射不进去，嗯，然后但我那时候心里有另外一个画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侏罗纪世界》，就是异兽龙冲破它的保护层的那一幕，就是对我来说，我看到它唯一可以被破坏的样子就是这样冲出来的样子， 就恐龙可以破坏你的意思， 就是要这么大、这么庞大的东西，然后它是从里面冲到，就是破坏这个六面体，然后出来。 嗯， 对，这个六面体它可以涵盖非常多东西，就是像天空之城这么大，就对我想象它非常非常大。 嗯， 好，然后对我来说，就是别人帮我解析的时候是说。它是虽然听起来是一片很厉害、就是很强壮的玻璃，就是比起一般的玻璃，但毕竟它还是玻璃，就是它是还是会破掉的。对，它就是会说，是我看起来都是好好的。然后因为我后来有说，我觉得有一个画面是异兽龙会冲出来，他说，所以我就是看起来是那种坏掉的东西只会在里面的那种，就是可能我看起来都没事，但我已经就是都 在 里面坏掉了。对， 怎么办？我觉得很准。 对，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超准的。 OK， 对，来第二题，大家的第二题的答案。 第二题的话是有一匹马，对不对？ 对，一匹马。 好，我的想象的话，那一匹马会在海边，然后它长得会是一匹高大的马，然后是棕色的，然后那个它的那个毛吗？鬃毛还有尾巴是黑色的，然后它就是在海边散步这样子。 嗯， 对。 好，那换 Fisher。 我的马是那种会出现在英国十八世纪的那种迷雾大草原里面的那种马，就是那种丛林，就是什么傲慢与偏见那种丛林里面。然后那只马就是停在，如果是以照片的话，它是停在整个画面正中间，它是静静在那边让我被拍照。然后马也是一样是棕色，然后它的那个尾巴算是渐层嘛，就是从黑到灰，黑到棕，黑到那个 棕 色， 棕色， 对 对，然后脚的部分可能也有一点是像这样渐层的，然后他身边都是雾，对， 迷雾， 迷雾，然后他的大小是，欸，我需要一点力气才有办法坐上他的，就是标准的 马，很高，嗯， 对， 也是高大的马， 高，对我来说是高大的马，但可能对一般人来说是标准的马， 对，因为本身。Fisher 本身比较小只一点。 Yep. OK， 马的话是代表你的伴侣。 笑什么笑屁哦！ 就代表你对你伴侣的可能想象，或者是理想中的伴侣会是这样。 高大的吗？ 你说他在海岸边自己游走，是不是？ 散步。 那就代表其实你对他蛮放心的，因为像海岸边，它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可是对我来说，因为水是，我觉得水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嗯。可是你说他在岸边走。可他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出点意外。 但我想象的海是平，就是很平静的那种海。 哦、oh, ，OK OK。 那是有边界的海，看到边界的海，看到对岸吗？ 7:3的构图，然后海平面，海平面的交界线。 要不要不要卖这个就是专场？ 天空跟海有那个 7:3 的交界线。 Anyway， 反正就是看不到对面的领土的那种海。 对， 就是真的很大，所以其实应该说对你来说，就 是，他要淹死是有可能的。 不是啊，我是要说你对他很放心。 哦，不是，我要跟你这个，他就跟你说在海边了， 对， 没有下去。 就我觉得你对他的就是心态很放心，不管他做什么，你都觉得嗯，就是他就算突然不在这个你的视线范围内，因为毕竟他是岸边，他真的很大。嗯，对你都觉得没关系，就是对你来说就是很放心这样。 确实， 好，OK， 就是 可说。 我跟你讲，就是听完这边，好不好？我们去听上一集就知道零二有多放心。 我根本就是放纵，好吧？ 你也不知道放纵还是有那个底线在。 好，然后再來是英国迷雾中的 爸爸，有点不妙哎。 对，我觉得 你是把人家困住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可能你对他的想象是很。迷幻的，就是你对他有一个很，我觉得算是美好的想象，因为像你刚刚会把这个场景讲得很高雅嘛，所以可能你对他的想象是很壮，很怎么讲啊，就是很壮阔吗？就是我觉得你对他有一种很高阶的想象，就是你会觉得他离你有一点点远，就是他的可能他的生活品质跟你原本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嗯。然后你说他在迷雾中，就是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刚我有想到，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想要用这一团迷雾来让他不要跑得太远，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很前面。嗯，对，所以就是你会也不是限制他吧，但就是至少你刚刚跟我说他是在一个大草原里面，我觉得可能是你会用你的方式，因为像有些人他会跟我说大草原，然后但是他就是毫无疆界的大草原，那其实就会跟刚刚零二的比较像，比较放心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这样迷雾，旁边还有森林， 然后 他在是在森林里吗？ 森林不是里面是森林，旁边是森林，就是走入森林外的大草原。 嗯，但是有迷雾的， 对。 然后他。你说他很高大，所以对来说你会觉得跟这个人交往可以让你有一个很依靠的感觉，就比起来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他比较做决定性 居多。 胡说？ 胡说吗？ 没有了，没有 了。抱歉了， 但是是一个安心可靠的存在吧？ 对 对 对，我觉得应该是。然后还有就是我可能就会觉得你比较依赖性，在这两个人的比例中，依赖性可能你的会比较高，因为像刚刚零二讲的就还好，我觉得你讲的比较像你们两个差不多。 哦， 对， 哦，他脱缰的野马， 就是在 Fisher 形容他的高大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他可以给我一种真的这个马很大的感觉，但像零二在讲的时候，就会比较比起来，我觉得你的马比较亲民。 OK， 亲民的马， 亲民 的 马 ，close 一点。 对 ，OK， 好，那换我讲我的马，就是我的马是一匹，我的也是棕色的马，然后只要是毛的部分都是黑色的，然后短的那些棕色的毛会亮到发光，长相很普通， 什么长相很普通啊？ 无法理解， 不是骏马， 对，不是骏马，然后它在赛马场的准备区，然后就是在草上面有一步没一步的走。 Okay. 那时候帮我解析的时候，就是说是一匹赛马，所以代表我的伴侣要是很有能力的人，嗯，就是他是可以帮我处理很多事情的人， 这样。然后我觉得棕色的马它其实是非常普通的，其实很常你会看到棕色的马，但在我的形容里面，我会觉得它是就是棕到发亮，嗯，所以可能是一匹，就是感觉比较像是可能只有我会懂它好在哪的那种马，对，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的确是会觉得，对，我女友比较是偏就是一般大众女性，可能比较不会走在路上会吸到大家眼睛那种，对， 不是王美型的， 对，不是王美型的，对，所以我觉得这题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蛮准的， 确实，他也是蛮有能力的， 对，来第三题， 第三题是 梯子 嘛，嗯。我想象的梯子是细长的那种， 然后 就是 很窄的那种。如果要爬的话，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爬上去这样。嗯，然后材质的话，我想到也还是透明的亚克力那种，但是就比较坚固的那种亚克力。 敢爬吗？ 没有，坚固到我爬上去没有什么关系。嗯，对。然后作用的话，就会我想比较幻想可以爬到天上这样。对。 好耶、欸、这个开放问答 真是 要难倒我了、 就是可以爬很久。 嗯 ,OK、 欸。你从第一题到现在都超级像某个 MV 的，像那种什么 TWICE 的 MV 里面会出现 的、哦。真的吗？ 就很 colorful 那一种。 OK。 然后白马出现的。 梦幻类型。 是比较对。我就还是一样是在英国世界里面。 你到底多想去英国？我们就看 Fisher。 你是最近看什么福尔摩斯？ 没有，是没有看。但是我因为我刚刚是听完六个问题之后，然后我自己想象我是住在森林里面的木屋，所以我的那个梯子是木头的，然后可能是那种有点斑驳的红色，因为可能用久了。然后它的功能是拿来，然后我可以拿来修屋顶。 OK， 务实派的。 好。好，我要讲喽，就是我觉得零二他就是，我觉得你是很愿意一步一脚印的去做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对来说可能他算是稳定，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一个工作会带你到哪里，因为就是你说爬到天上这个是目前我觉得是梯子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代表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出他的。确切的功能是什么？因为比起 Fisher， 他知道他是拿来修东西的。嗯、那 Fisher 他就是会比较知道他其实最终的目标应该会是什么。嗯， 所以这是什么？ 工作？我刚刚有讲吗？对，梯子代表工作。对，然后就是Fisher 的话比较 任劳任命。 可是你刚刚有说木头，然后斑驳这些的话、嗯，可能你也会觉得现在的工作让你觉得没那么稳定。就你心里可能会对 这份工作能带给你的事情存疑，所以你虽然有一个 很明确的目标，可是也许跟这份工作无关，你最后想做的事情是跟这份工作比较没有关系的。 对，它的确是一个过水，哎、欸，过 对对对，就是、 过水 转机站、 转场、 转场是这样吗？中继站 哦，中继站 跳板。 对 对， 谢谢。 对， 中文真好 ，sorry， 给你个大拇指。 然后像零二的话，他心里可能会比较多的部分是觉得你现在很多事情都必须要靠自己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说你这条梯子目前只有你一个人是够的，可是你可能没有那么想要人家来帮助你，然后或者你可能想证明你可以，但你也不知道你可以什么。你只是觉得， okay. 对，你只是觉得我可以，然后你想要让大家看到你现在的梯子是好看的，你觉得你现在这份工作做得不错，这是你想要表现出来的样子，但你并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就是你目前还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OK， 对，明确的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就是400个学生， 好迷惘哦。 以收集学生为主， 我没有。 好，那我讲我的。 好， 我一讲到梯子的时候，我其实有浮现两种差超多的梯子。一个是就是我浮现两个嘛，我一个继续想下去，一个是就是想到一半这样，因为我的就是帮我解析的人就说你就只能挑一个这样，嗯，对，一个是有想下去的那个是老旧的木质梯子，然后它是双面 A 型梯，嗯，老旧的程度让我不敢踩它，然后没有很高，就是可以换灯泡这样。那另外一个我后来没有想象下去的梯子是就是比较常见的那种铝梯，也是 A 型梯，可以放心很顺利的攀爬，那当然也就是换灯泡这样。然后解释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真实的解析，就是我其实知道我自己最后想要做什么，我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那两个梯子它的功能都是相同的，主要是说一个是 比较敢爬，一个是比较不敢爬的。我觉得是像我现在有两份工作，一份是表演，一份是行政。嗯，那行政我自己会帮他们就解释说，行政的话就是履梯这部分，因为就等于我每天都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嗯，然后它是一个我只要敢踩它，我就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嗯，那木梯的话就比较像是我不敢踩，就是我其实心里还是会希望可以以表演为生，可是我有点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艺术方面还是有很多。以台湾来说，或者是以全世界来说，在艺术的比重的确就是没有那么的好，没有那么重。 那梯子的类型有差别吗？ 你说像我刚刚讲，我是 A 型梯，那、 啊、 是一面吗？ 对啊， 嗯，就看稳不稳吧。就像我觉得 A 型梯就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梯子的形态、嗯，这样。 我看过脑袋里面完全没有想过有 A 型梯这种东西。 对，我也没想过。 你们就可以回去可以再想想看，就是我。就是譬如说，我现在讲这么多，其实最后你们都还是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解释方式去解释你们自己的答案。 嗯、去把它画出来吧。没有、哦、画这是、个、没有啊，你明天没事你就画下来。 这是、个、 画下来。 已经画完了，画完了。 好像猪哦。 Hello，Hello。 好，第四题，哎，刚刚是第几题了？ 现在要第四题了。 现在要第四题。 好 ，OK， 第四题的题目是我看一下哦，这三个东西会分布在你家的哪？这个没有解析，这只是我想要知道一下这个东西会分布在你们家哪里。 Oh, okay. 我的话是那个方的盒子会在 六面体 会在家里的靠近窗户的桌子上面。 好， 对，然后梯子的话会在门外面，它有一面墙，然后就是放在上面。嗯，然后马的话会在， 是可是你说放在门外面，它超级长。然后 它就是很神奇，会一直定在那里。 OK， 哦、oh, ， 好的。 它不是靠在房子上面， 它是站在那儿。 它就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啊、那个钢管舞的那种钢管，它就是可以站在那边很直。 Okay. 好，我懂了。 对，我是真 美好哎、欸，这个想象。 索尔在天上帮它固定， 它就是可以好好的站在那里。 没关系，这本来就很开放。 然后马的话会是房子外面会有一个马厩，马厩。 哦、oh, ， 他在马厩里。 OK， 那换你。 我的话一样，还是英国世纪的房子。 没事，可以的。 嗯。然后我有花园，然后我的马养在我的花园里面，然后马的旁边大概可能知道，可能会有梯子。对，然后那个我刚刚的镜面六面体会是在我的房间，它就可以在我房间里面有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disco。那种闪耀光线， 想象很美好。对不起，我忘记你的梯子在哪了。 我的梯子哦，在马的旁边，也是靠在那个屋子。对， 但你的马在花园，所以你的家就是花园是吗？ 我是一个家，然后有一个亭，有个花园，然后马它就是它没有被拴住，它就是在里面走来走去，但是它不会跑出去。然后梯子的话就是斜躺在。那个旁边的地面的墙面上。 好 ，OK， 那我也讲我看一下哦，我的是六面体是防护罩嘛，所以它其实就是超大，它就是把我的家在这个防护罩里面。然后马的话是在门前，梯子的话在地下室。 哦， 对，这样可以想象吗？ 可以。 好，很棒。好，那再来就是第五题是。 龙卷风来了， 对，你们会怎么做吗？ 龙卷风来了，我原本想的是要把那个梯子平放，但我后来想想，它这么坚固，它这么坚固，它就放在那里就好了。 嗯， 所以你是拿得动你的梯子的？ 不用拿，它就是直往天顶。 那如果要改变方向？ 没有，不用改变方向， oh. 就是直往天，它就是固定在那里。 好好的。 然后马的话可能会把它牵到房子里面。 嗯， 然后。六面体就放着不动着， 好， 然后门会关起来，马厩也会关起来。 OK OK， 好，那换你的。 我的话，六面体一样就是放在房间不会动，然后梯子的话，我会把它拿到我的客厅，然后马的话，我会把它跟我一起到地下室避难。 哦，好，那刮来之后，就是第六题的答案，你们是什么？ 我可能外面是一片残疾，就可能会有吹倒的树啊，或者是杂草，就是跑来跑去啊什么的。但是反正我想象的画面就会是很清新的空气，然后雨过天晴的那种感觉。 那可能会有鸟在叫啊，可能会有彩虹啊之类的。 好 Twice MV 哦， 真的吗？ 对啊， 可能会有紫色啊跟粉色的天空什么的。 我的话就是刚刚讲的那三样东西都不会有事情，因为我都有好好的把它处理好。然后花园的花可能就是比较惨烈，但是旁边的草原跟森林依然如此。然后可能雾散去了一点这样子，嗯，可能阳光微微露出。 OK， 就是两位其实都是会带着，就是你们在发生事情的时候都非常愿意跟伴侣一起面对，因为你也是会把他带回家，你也是会把他带回家避难。对啊， 这第五题是什么 ？Communication。 你说第五题吗？ 对， 没有，第五题就是知道你们会，因为像我自己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就是对我来说，对我的想象来说，像龙卷风会刮在六面体里面，然后我一样有一个家，然后他会把我的家就是我觉得是那种全毁，对。然后我自己是置身事外的，我自己是会看着这一切发生的。嗯，对，对我自己的解析是这样。然后，像你说，你会把马牵进来，就代表你，譬如说龙卷风就代表一个你们会遭遇到的不好的事情。然后你会让，你会愿意跟你的伴侣一起去处理。然后你也会，我觉得你对就是这个的想象是非常好的。对你来说，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你最后会觉得，画面还是很美好，就是会有什么彩虹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就其实你对于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愿意面对，而且你甚至就是每一次遭遇到不好的事情，都觉得他们会好转。对你来说，其实是很正向的。虽然你好像平常都会跟我讲一些比较 我觉得我是内心狂暴之后，我就是会。 很冷静， 也不是很冷静，就是还是会去面对这些事情。虽然我嘴巴可能会一直觉得好，就好累，然后一直抱怨，或者是一直觉得心里很痛苦什么的。但是我讲到这件事情，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就是去諮商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就是会跟諮商师讲一些我觉得我很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但他之前就有跟我说，可是你就算觉得你真的很不好，可是你还是愿意每个礼拜花时间，然后好好的。打扮自己化妆啊，然后用一个比较好的姿态，然后到诊疗室去面对我，面对他。 因为有欧包， 就是他说，其实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是 化不来的， 可能就你还是有最低的底线在。 对，他可能就会不来，不来，或者是说就是把自己弄得很狼狈什么的。 好，然后刚刚有提到你的梯子还是会好好的站在外面，其实代表你觉得对你来说，生活跟工作是分开的。你可以很明显的把生活跟工作公司分明的分成两块。然后你说到灾后，他还是会好好的站在那边，代表就是其实你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还是会让你工作继续运行。你的工作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是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工作的。这件事情就蛮厉害，蛮好的。 希望。 对，我刚刚有点忘记 Fisher 的答案了。你说你的东西全部都在地下室吗？ 不是，只有马在地下室， 只有你跟马在地下室，對對對，然后其他都还在原本的地方。 没有，六面体不变，然后梯子收到客厅。 我是智障啊， 没事。 但这就跟刚刚其实我们上一集聊的会让我觉得形象不太一样，因为像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会先把事情都想好。可是就像刚刚我们在上一集聊的时候，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但其实好像不太一样。你其实有先把事情都想过一遍，然后才去做。 就是 这个解析，就是解析完会让我有这种感觉。然后，你算是真的是高粘度，就是因为你 还要把马带到地下室， 而且你本人也在地下室， 因为它是活体啊。 对，就是代表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会就是你都会想要每一件事情都跟他一起面对。你希望就是马可以陪你一起， 超高粘着度。 对。好，就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解析是，我说我会看着这一切发生嘛，他们发生在六面体里面，然后就是我全部的东西都全毁，所有东西都被刮起来。然后那时候帮我解析的人，他就问我说：“那你的马呢？ 马 死了吗？”我是说，现实来说，我觉得他必死无疑，但其实我不希望他死掉，我希望他可以平安无事。然后唯一没有事的只有六面体，因为那个风刮不到它。 就连高度都不到，就是那个六面体是完全碰不到那个龙卷风的。然后，我朋友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像我的答案，因为我就是一个蛮消极的人，就是我是看着它发生，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在帮我做解析的时候，是我跟我女友好像是刚分开，就是刚从同居变远距离，然后那时候就状况很不好，然后他们就说觉得是我已经看到这段感情的终点，但我不希望它结束，所以那时候觉得超级准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全部不管发生任何灾难、任何不好的事情，我全部都会坏在里面。 Okay, 因为我的六面体一直都没事。 嗯， 对，就是这样。嗯， 哎、欸，那灾后的情形哎、欸， 灾后是全毁、 欸， 就除了六面体之外， 啊、 我刚刚有讲吧？ 我刚没，你没有解析到我的灾后， 我没 灾后情形，我是东西都不没事，然后但是只有花园的就是花可能烂掉。 但它之后还是会再长出来，花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东西。所以 迷雾淡淡散开，出小太阳。 这也算是跟零二蛮像的答案，就是你也是一个会愿意去面对它，对，然后你也相信他们会好起来，对，对。 哇，你的答案好那个哦。 我答案超暗黑的，我觉得跟你们比起来， 就很奇异，是完全就比较跟生活中很不一样的， 比较应该说比较难想象想到。这个回答， 你说我的答案吗？ 对对对对 对，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是、 比较宫崎骏， 对啊， 比较宫崎骏， 对、啊， 然后我就什么 Twice 嘛， 你是 Twice， 然后就 那你呢？ 我是傲慢偏见， 哦、oh, ，OK， 你真的很英国哎、欸， 超英式风格， 对。大家如果有就是想要知道自己的答案，或者是觉得我今天解析的很烂或很好，你们都可以再传做记忆没有告诉我们。然后如果你有想知道自己的答案，你已经写好你的解析，你已经写好你的答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答案有什么想要附加的解析啊，或者是你想跟我分享都可以。 好， 对啊，看你们两位有没有想要补充什么？你们觉得听完我的解析之后，你们对于你们的答案觉得可以做哪些延伸的解释？ 延伸的解释吗？ 对啊， 我其实大部分都觉得还算是挺准的。 嗯， 除了就是第一个那个六面体。 对，我六面体的时候我也是吓到。 对，但我在想，可能现在 是在面对亲密的人吧。 但是很深层的那一块确实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展现出来，可是我觉得我有慢慢的在往这个方向走。 嗯， 对，但我不知道还是可能是我的， 但那个透明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说透明吗？ 对， 它那个就是代表一个你自己的本体啊，也不是特别说是什么状况，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很看透，或者是很坦诚、 嗯， 但是我不一定会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 為就是很多事情是我自己知道， 嗯， 然后我了解自己在，就是可能我比较了解自己在想什么，或者是我比较知道我怎么讲，一直维持的一个信念是什么，类似像这种。 因为像我有听到有人他的答案是，有些人他们是软的，是可以就是碰到然后回弹的，然后也有人他们说他们是木头的，木头那代表他们的拼接面一定会有一些缝隙，所以其实是有光可以透进来的。因为像可能镜子，我自己心里就会觉得镜子它没有拼接面，它就是完全就是你看不进这个六面体的里面，那如果像木头的话，它是可以看得进里面的。像这种，我可能就会说，我觉得，你没有很愿意让别人看到你。可是，就是如果你今天有遇到一个真的很用心、很用心的人，他还是可以了解你的那种感觉。因为像如果像比较没有拼接面，我觉得如果就算这个人他再怎么努力的想靠近你，他可能都没有办法看进去。对啊，可能我会觉得像镜子，你可能会有一面会想要展现给其他人看。就是你可能你原本的样子跟你展现给别人看的样子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啊， 嗯，对 ，OK， 不会，我觉得你其实解析的蛮好的。 对啊， 给一百个掌声。 那就再麻烦大家，大家来传 email 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啊、这一集蛮有趣的，我觉得挺好玩，搞不好之后还可以再找其他的。 我刚才还在想说六面体到底长怎样， 就是硬着头皮上。 对， 所以六面体是 可以到时候我们再找其他的东西来再玩 可以再来玩，就小玩一下。 对、啊， 或之后可以玩海龟汤啊之类的。 对，海龟汤好像也蛮值得玩的。 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我给你一个，有点像我给你一个开头跟一个结束，你要告诉我形容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对，你要自己推理这样子。那通常这个故事都不是什么太好的结局， 是假的， 太好的故事， 就是有人会死掉啊，有神经病啊，有些残疾人 死 啊。哦，那不是测验是不是？ 不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游戏。 对对对 对。 但通常就是讲完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你就会有一种毛骨悚然、头皮发麻的感觉。 好，那我们来进最后的小单元推荐时间。 好， 上一集是我先的，这一集换灵儿先。 好，我这次要推荐的就是一个最近很火红、很热门的一部 Netflix 的韩剧、叫做《鱿鱼游戏》。 嗯， 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看完了， 两位都看过。 好，没看 好看。 好，这是我主管推荐给我的。那除了他的故事的剧情本身就还蛮吸引人的，有点像大逃杀那种感觉。那除了这个我很喜欢之外，它就是里面的美术设计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棒。它里面会有那种就是很超现实的那种建筑物。 嗯， 如果有听众知道爱学的话，这个也是一个画家，它的里面的建筑物就是有跟爱学的这个作品就做致敬这样子。 哦，好， 对，然后它里面的话就是我觉得道具啊、服装啊，然后跟整个氛围的营造，尤其是在玩游戏那个部分营造非常好，所以就是除了剧情吸引人之外，这也会是我美术设计的部分也会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嗯， 所以虽然大家可能应该都已经看过，但是推荐这部剧给大家。那你如果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人，你就是中间多按一点暂停的时候。哦，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一直就是自己在自言自语说啊，不要等一下啦，什么一直觉得很紧张，然后就一按暂停。 你是在深夜看的？ 对， 那是这样，你要在深夜看。 然后我就很害怕，就是一集可能要花很久时间才把它看完这样。对，由于游戏推荐给大家，那换 我好了。 好， 我想要推荐大家一个我最近刚看完的展览，是在北流，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叫做《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 展。 你们有去看吗？ 还没。 我给大家一个小忠告，因为它的每一 part 都太吸引人了。它总共有三层展场，它有三层楼， 三层， 我在，然后但它的观展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的限制，所以请大家在第一层不要花太多时间。我就是在第一层留太久，然后我后面都逛得很赶，或者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两次，反正一次也没有很贵，一次250，可是我觉得看两次还是很值得。 OK， 展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展览里面内容，它就是会让你觉得在念历史，没有啊，就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念音乐系毕业，所以对台湾音乐史以前就是考试嘛，就一定要念。你进去看那个年代表，想说我现在是在考大学吗？对，所以他就是会给你一些，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电视节目也有，还有广播节目也都有，就是他有设立一个就是中广的录音室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流行音乐的每一个，就是譬如说这个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发布了哪些作品，比较重要的作品跟比较重要的人这样。 重要里程碑， 对，重要里程碑，谢谢，就是里程碑啦。然后最后他会给你一个体验区，他就是会每天都是不同人，然后他的哪一位艺人的体验区是可以上网查的，每天都不一样，你们就可以去买你们喜欢的就是体验的那个人。 那你去的那一天是谁？ 五月天。 五月天很赞。 对，我对五月天还好，可是因为我们我是看时间，因为我们刚好那天有空，所以我跟我室友一起去的。 Okay. 所以我们就看五月天。 OK， 对，如果我有再去的话，可能就会想看陈绮贞或田馥甄。 嗯， 对，好，换 Fisher。 好，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大家都知道，就是赫有名的《007》，就是丹姆士他拍的这系列的最后一部。然后我说来惭愧，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不看好他，但是我还是默默把他所有拍过的五集都看完了， 就你也是挺傲娇的。 对啊， 对，因为他在他之前的版本就是都对我来说有点太 太遥远了，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视觉画面比较现代一点，所以我就会就是把他的画面就是把他演都看完，然后我本来就带着看爽片的心情去看这一部，殊不知我最后就是哭着从电影院走出来，就是， 所以他最后会有这个很感人的部分是吗？ 那已经比较感人了， 那不然是虐心， 对，虐心 ，OK， 对，然后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然后我觉得他。我认真觉得，就是导演就是把钱都藏在这一部里面，就是他之前的场景就没有这部感觉，没有这部花的多。然后他这一次讲了比较多庞德的内心世界。然后就算你前面没有看过，他前面四集，你还是可以从这部里面就是从头串联起来他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部可以去认识一下。我看完之后，我还甚至就是去网上把它就是有解析，把它五部片全部串在一起讲，就是一个小时，我还就把它看完。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啦，还是挺有魅力的啦。 就你对，就是有重新喜欢它这样。 也没有，但是、就是、 也没有， 就是原本从零就是变成十这样子，但是就是。虽然对，就是我虽然我没有到就是那种可以说出口说，哎、欸，我喜欢他，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想要说真的是辛苦，因为他已经拍了好几年了。 OK， 对，然后他还脚受伤，然后还是最后还是愿意把这部片拍完。对，然后他还走上星光大道这样子。 所以看完这部片，可以重新体会庞德的魅力，这样。 他旁边的妹子， 妹子的魅力吗？这才是重点。 对，就是。他每一集的妹子都太漂亮，所以我才看的。 了解， 好哦。 Okay,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零二推荐的是 Netflix 的《鱿鱼游戏》韩剧。 好，然后我推荐的是，等一下我看一下笔记哈，就是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那它的展期是到12月31号，然后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我们上的时候应该是11月中的时候，所以应该还有机会。还有时间、 对，然后我想跟大家说，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很大，你会迷路，请提早去，因为它的时间就只有一个半小时， 好， 要把握时间。 在哪？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在南港， 在南港、哦、 对 对、 oh, ，OK， 好， 它很大，然后每栋建筑物都长得一样，请大家加油。 好 ，OK， 再来是 Fisher 推荐的， 是007的生死交战。 好 ，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我们。 然后可以寄信给我们 5520podcast 小老鼠 gmail.com。如果 我们最近默契很差， 对啊， 真的是我忍不住想要讲一下。 我们刚刚有一个空拍耶， 对啊，想说不是你要讲吗？ 对，我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又恍神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你可以订阅我们。那我们目前的话，只要有库存，就是每个月的1号跟15号会上片。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稍微等我们一下。 是， 如果你有想跟我们说的话，或者是你去看了我们这些推荐的东西，影展啊，什么什么都好，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那尤其是今天做的心理测验，如果你有答案想要获得解析，那就寄 email 给我们。 对， 520podcast 小老鼠 gmail.com。 好啦，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Fisher， 嗨， 下次再来玩。 好，心理测验好玩， 好玩， 啊、 好，下次再 来试试看。好啦，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拜拜， 大家拜拜， 拜。